肖副队来了。副队还把自己的键盘鼠标带过来了。 不同的配备对操作会有不同的影响。 副队，我帮你换。只不过是来网游先去帮个忙，还劳烦副队带自己的键盘鼠标来。副队真是严谨啊。 肖副队好。 你好。 对了，我来介绍一下，副队，这是我们工会第十区开荒的牧师叶未央，正好他就在本地，我就让他把账号卡送过来了。 副队能用我的账号卡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账号卡。 谢谢。 好了，键盘鼠标都弄好了，副队请坐。 谢了，我先上去看看。 欢迎回到荣耀。 君莫笑还没上线呢。 哦，你说昨天他最后在一线峡谷下的线，一线峡谷只有一个出口吧？去那儿等。 那倒不用，我们安排了人在那盯着，君莫笑如果出现肯定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消息。 不要紧，我去看看。 那我叫其他人上线。 那我就近距离围观副队了。 第十区开荒队都上线，一线峡谷出口集合。 好嘞好嘞， 马上就到。 君莫笑上线了。 来了。微微，听得到吗？现在大家按我发出来的坐标站位。 明白。 是。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七二九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21集。 大家小心，他过来了，看样子是注意到我们了。发消息来了。 叶未央，是你吧？ 你出不去了。 有埋伏吗？ 是。 几个人？ 6个。 站位不错啊。 见笑了。看完的话，抓紧时间吧。 来了， 法师。 来了。靠！他竟然在火焰波的出身前的一瞬，躲过了2个攻击。 枪手 来了， 小心。 好，这样。 学法家。 住了。 叶你妹，看清楚，那是影分身。 什么？ 别发呆， 晚了。 我靠，诅咒神器。 剑客 来了。君莫笑中招了，神圣之火持续伤害长达5秒，3秒内技能封印不能使用，太厉害了。 另一位牧师继续。 中了，可以给君莫笑一个连续沉默啊。 快上。 6秒沉默，他完了。 我怎么不能动了？ 我靠，是窃贼的陷阱扣技能。君莫笑什么时候放的？他只是躲掉了我射出的子弹而已，难道躲开的过程中他还设置好了陷阱扣？完了，大家别上来。 突云陷阱。 靠，怎么可能，君莫笑那么翻滚一下居然设下2个陷阱。 差一点你们就可以拦到我了，下次加油。 有本事别跑啊。 别追了，回来。 他手里的武器好像没有变过形态。 他手里拿的好像不是他之前的武器，是暗夜系30级的子午双尾剑。 那个家伙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在野外，也没有机会回主城，我想他的武器可能是没有耐久了。 原来如此，他刚刚中神圣之火的时候没有用飞枪技能调整走位，看来是因为他没带那把散人武器，所以不能发动枪手技能。 哎呀，好可惜啊。如果不是那2个陷阱的话， 枪手如果可以逼得更紧迫一些的话，他没有机会在躲避中还能放下2个陷阱 啊。 牧师，神圣之火早了半秒，法师一开始的攻击慢了半拍。拳法家喜欢在高速移动中出拳，不过以你目前的操作水平，其实节奏放慢一点会更好。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矛盾主要是在副本记录的争取上，这样斗下去两边都费时费力，讨不到什么好。 是啊。 我约了他晚上去竞技场打一场5对5的团队赛，只要赢了，以后我们霸气雄图刷下的副本记录他就不会来碰。 真的？ 他那边也有条件， 我传给你看一下，你看能不能接受。 跟以前一样，又是一堆稀有材料。这个条件嘛，他是答应如果输了就不再碰我们霸气雄图的所有记录了。 是的，我是这么和他说的。 张副队，你觉得咱们的胜算有几成？ 单论个人实力的话，君莫笑的水平在你们之上，所以我约了他团队战。团队战讲求的是战术，是配合，需要团队的默契。你说过，君莫笑的队伍是在新区一点一点积累凑起来的，而你们都是一起玩荣耀很久的老朋友，在团队默契上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个人技术或许是他们的优势，但是我们更是一个整体。 个人技术我们也不是全输给君莫笑，我们还有张副队呢。 团队战里控制个人实力配合整体的节奏才是更重要的，发挥要张弛有度，一味展示自己的技术优势只会显得突兀，进而和全队脱节，最终反倒会沦为团队的弱点。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是比赛就没有哪一方有十成十的把握，我只能说理论上我们的赢面更大，否则我也不会主动去找君莫笑立下这场赌约了。 好，那就接受这场赌约。 君莫笑，我们霸气雄图同意你提的团队赛的条件。 哦，我开了那么多材料，他还是挺干脆的嘛。那晚上见。 晚上几点？ 这个不太好说，我这边人杂，需要联系，时间不太好确定。你那儿晚上大家都在吧？什么时候我这边人齐了，什么时候开始呗。 你现在不能联系吗？ 都没在线。 就晚上9点，距离现在还有4小时37分，我想应该足够你约齐人手了吧？ 大概吧。小谭跟老板娘一块出去了。牧城和乔一帆这个时间段通常是要训练的，包子一般倒是会在，可真要不在也没办法。 那么就定晚上9点。 好吧，不见不散。 过期不候，另约时间。 您的好友叶未央已下线。 这个用叶未央账号的人果然是张心杰。 您的好友魏光已上线。 大神你在啊？ 嗯，在呢。你攻略研究的怎么样了？ 这个比打一个 boss 要复杂多了，不过也有1/5的进度。大神要看看吗？ 好啊，你加我 QQ 吧，我一会儿把 QQ 号发给你。 好的。 我的 QQ 名也得改改了。君莫笑。 魏光 ，QQ 号发给你了。 莫成 QQ 在线。 训练结束了，晚上9点有空吗？ 哎，你换名字和头像了？晚上我有空，要做什么？ 来游戏，约了一场团队 PK。 哦，和谁啊？ 张新杰。 他怎么也跑到新区来了？ 昨天你和一帆下了以后，我们三个抢了霸气雄图的一个野兔 boss， 结果今天我遇到霸气雄图的一队人，如果猜得不错的话，队里默示应该就是张新杰在带他。 然后你们就约好了晚上团队 PK。 是啊，他主动提出来的，我想他应该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是吗？那这次他可是算大了，我看他凶多吉少。 我也这样想，所以我就答应他。 好吧，送你一个新头像。 靠，这写的什么呀？笑，这写的跟哭似的。你这画图技术怎么这么多年也不见长进啊？ 用上了。 一叶知秋已经过去了，虽然过去了还不太久。8点多了，小唐怎么还没回来啊？到前台打个电话问问吧。 说晚安，晚上9点有场 PK， 来不来？ PK 啊？我回不去了，我和果果买了电影票，准备看电影呢。 哦，那你们玩得开心啊。小唐不能来，看看包子在不在吧。 欢迎回到荣耀。 包子，晚上9点有场 PK， 来不来？ 哦，是谁活得不耐烦了？ 就是昨天被抢了 boss 的那伙人。 嘿呦，还不服气啊？他们正好再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一线峡谷。 有状况没？ 有状况，我出不去了，这地方没来过，有点复杂。 那地儿是偏了点，你搜一个一线峡谷的地图好好看一下。哎，记得挑人少的地儿走，多绕绕，观察身后有没有人跟着。 老大英明，的确有人跟着我来着，我正在冲上去。 不会搞错人了吧？你别见到人就冲啊。 死掉了。这小子，我说一直跟着我做什么？ 包子，你已经彻底暴露了，可能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把你包围了。 是吗？那看来唯有一战了。 当心武器耐久啊。 武器？哎，我的拳爪怎么不见了？ 靠，碎了吧？耐久到零，武器就会碎掉了。你看看系统日记。 哎呀，这下糟糕了，没有武器的战斗艰苦超乎我的想象啊。 你觉得你还有希望吗？ 没有了，除非老大你能来救我。 等我过来你都死回城了。 既然如此，老大你还来干嘛？我直接自杀回城，咱们主城见。 好。 老大，我在空气城了。 你狠。 但我没有武器了，也没有钱。 你真狠。你等着我一会儿过来吧。 OK。 您的好友风书烟幕已上线。 哎，其他人怎么都不在啊？ 没办法，都上不了。 那还能打吗？ 再看吧，你先从一线峡谷出来，当心点。 嗯。 9点了。 您的好友叶未央已上线。 靠，这么准时，不愧是张新杰。 开始吧，人不够。 4小时37分还凑不齐人， 没办法，改个时间吧，12点行不行？ 不行，12点是深度睡眠时间。 那你说， 你什么时候能凑齐人？ 12点。 明天吧，希望你不要再爽约。 您的好友刘牧已上线。 哟，来的真巧啊！ 哎，叶未央，你等会儿，我这儿有人了。 好 ，PK！来呀 ，PK 啊！给我换号啊，先用你这小号来吧，房间号发给你。 干嘛？ 先帮我打一场。 靠！我是找你 PK 来的，你以为我是召唤兽啊？ 很快的。 没武器。 你找包子入侵，他正买武器呢，让他帮你也买一把。 哦。 哎，这样人就齐了。 玩家君莫笑，风书烟幕。进入房间。 君莫笑他们来了。嗯，只有君莫笑和风书烟幕。 张副队，他们原本的队伍应该还有韩烟柔、包子入侵、一寸灰。 嗯，我问问 你们的人呢。 快到了。 玩家包子入侵，刘牧进入房间。 刘牧， 这是谁？ 这个人我们昨天没有接触到，但是空之林那边有不少人死在他手上，他只有27级，而且话很多。 剑客话多已经是一种流行了。 嗨，都模仿黄少天呢。 玩家凌凌山进入房间。 哎，这人又是谁啊？31级刺客凌凌山。 凌凌山在我们的情报中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人，但是能参与到这场赌约里，我想去莫笑对他也是有相当的信心，实力恐怕也是相当强劲。 团队赛正式开始，随机选定战斗地图，颜容墓地，祝你好运。 抓紧时间，准备。 哎，看，那个叫凌凌沙的刺客已经冲过来了。 又回去了？ 这是什么战术？ 啊，怎么了？他突然不见了，这什么操作？ 出来了。 嗯，又下去了。 离得有点远，看不大清啊，可他身上还有点火光。 这人难道是不小心掉岩溶里了？ 竟然会掉到岩溶里，这个人是傻瓜吗？ 可能只是失误吧。 失误的话还接连两次， 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好了，都别说了，总之都不要大意。他现在爬出来了，据莫笑还在给他治疗呢。 林灵莎，过来我给你治疗一下。 哎，好嘞。哇，这位林灵莎兄弟是哪位啊？ 不认识。 不认识？ 人不够数，随便组建了一个。 啊，林灵莎兄弟，你好性急啊。 不是有谁说抓紧时间吗？ 你记住那个人，他再说什么你都不要听。 靠， 那个人是谁啊？ 就你身边那个刘牧。 27级，菜鸟不懂就不要瞎指挥好不好？ 我靠，你个死菜鸟竟然敢说我是菜鸟。 少天，你如果不想暴露身份就少说几句。 怎么？ 对面那个叶未央是张新杰。 真的假的？ 假的，你继续吵吧。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行了，安静点吧，都准备了，敌人要过来了。 上了。 上 了。哎，真的？老叶怎么搞？ 正取中路。 很好，简单粗暴，直接干翻。 哪有那么简单啊？ 是啊，老大，我不懂的呀，你带带我。 我也不懂， 跟我来。当心不要掉入岩溶啊。 好嘞。 等等我呀。 等等林灵莎吧，我慢一点。 秦二后三站位，注意对方的枪炮师。 是，收到。 来了， 他们变阵了。 看得见，枪炮师准备了。 好了， 开火。 火。 没事。 哇，他们的队伍被我们轰得一分为二了。 集火叶未央。 上 来了。 嘿，我也来了， 拔刀斩。 这个二三走位不是普通的左右数列分散，而是横排分散，他是有预谋的。 他变刀了。 我靠，队长，他朝我们这边来了。啊， 我靠，搞什么？ 哎，我的妈， 我硬太要踏空了。啊， 还好没掉下去， 我来帮你一把。 啊， 我靠，我掉岩溶池里了。 对啊， 救命啊！哦，那个牧师要救人，我来打他。 嘿，没用，距离不够。 够的吧？ 差一点点，他故意引诱你的。 好奸诈啊！那这砖送岩溶里的兄弟吧。 我靠！ 哟呵，你还敢闪？我抛砂！嘿呀！ 跳 啊！是。 拔刀斩。 我们这边的配合只有1%的疲劳，这个叫刘牧的剑客难道能躲在神圣之火的间隙还抢出击中目标一剑？这人他做到了，这如果是有意为之的话，那可以称作是神级的操作了。这个刘牧是谁？ 我靠，又下去了。 什么？ 我也掉下去了。 喂， 我也掉下去了。 我们输了。承让承让。 他们根本没有配合战术，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明星战术。不管对手什么战术什么打法，他们的核心人物随机应变就能把对手降得死死的。可拥有这样实力的人。 你是谁？如你所见，高手一个。 叶秋、黄少天、苏沐橙，会是他们吗？如果确实是这三个人的话，这次玩笑开大了。 几位如果没有什么还要说的，就退了吧。 秦墨笑， 凌晨是不是又要一线峡谷见啊？ 你等着， 等着等着，赌约随时有效，欢迎再来。 退吧。 荣耀。恭喜玩家君莫笑、风书烟幕、刘牧、包子入侵、零零杀获得胜利。 哇，这个比赛是在赌约的呀，赢了这么多东西啊，我靠。 大家也都退了吧。 那啥 零零杀兄弟辛苦了，这个送你吧。 30级的子午双尾剑，谢谢老板。 散了散了，拜拜。 不加个好友啊，常联系啊。 哈哈哈哈，老叶，张新杰不给力啊，看到我的精彩的一剑了没有？